色，你和我融合在这一片美丽的橙色。有缘分，朋友们今天请来我家里做客。管什么，当欢乐气氛热闹沸腾渐渐的上升，大家来，请不要见外，放开怀，高兴多自在，猜一猜你与谁最快，不等待就快要上菜，掌声请拍拍。 新年逍遥轻松多快乐， 我趁着你和我融合在这一片美丽的橙色。有缘分，朋友们今天请来我家里做客。管什么，让欢乐气氛热闹沸腾渐渐的上升，大家来，请不要见外，放开怀，高兴多自在，猜一猜你与谁最快，不等待就快要上菜，掌声请拍拍。春风温柔， 轻轻贴近你和我， 大家来，请不要见外，放开怀，高兴多自在，猜一猜你与谁最快，不等待就快要上菜，大家来，请不要见外，放开怀，高兴多自在，猜一猜你与谁最快，不等待就快要上菜，掌声请拍拍。